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老字号，新疆土。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我们通过邀请不同老字号的传承人和掌门人，和您一同探寻这些老字号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如何焕发新的活力，展现更加美好的未来。今天呢，大家可能很奇怪哈，为什么会用这样一首歌曲来开头呢？这首歌曲应该说就是这一段时间正在热映的电影《芳华》。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说的这家企业呢，就要从电影《芳华》说起了。因为前几天呢，《芳华》上映的时候，导演冯小刚在首映礼上接受主持人的提问，在其中呢说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年战友文工团服务社卖的巧克力是什么牌子的？ 毅力的。 我都没有， 这是选择题，您都抢答了。没错，毅力牌。 我当时有一个愿望，因为太喜欢吃巧克力了，而且太难有机会吃到巧克力了，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挣钱的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就想能不能就全买成巧克力，我就在那儿一块一块把它吃完，买一斤巧克力。过去过年的时候能吃到一块或者两块巧克力啊，毅力的、散装的、半圆的这巧克力，还它为了不粘连，它里头有一些糖粉白的，啊，哎呀，那就好吃，太好吃了。 说的我们都馋了。 现在有这么多瑞士巧克力来，我觉得都没有毅力巧克力好吃。 导演，您有多久没吃到这个毅力巧克力了？ 我觉得40年了吧。 哟， 三十年四十。 您看看，是这个牌子吧？ 哦，应该是。 还是当年的那个味道吗？ 还是那么好。 看来毅力这个品牌给冯 冯小刚导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种散装的伊利巧克力。确实伊利这个品牌给了很多人西式美食的最初美好的印象和梦想，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来探寻百年伊利的前世今生，来请出我们两位嘉宾，北京一清食品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李琦。李总您好。 大家好。 哎，还有北京伊利食品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马春英。马总您好。 大家好。 哎，刚才一听到这段采访二位都乐了哈，然后李总立刻就拿出了这个巧克力。今天二位真的是带了好多伊利的产品，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台子上都摆满了，看得我好馋呢。 城市文化范儿，探寻百年伊利的前世今生。英国商人詹姆士尼尔创办了伊利洋行，产品包括面包、饼干、糖果、巧克力等西式产品。1951年的时候，伊利迁到北京，时至今日，百年伊利已经是食品行业中著名的优秀老字号企业，享有面包王的美誉。 其实呢，大家一提到伊利这个品牌，大多会在前面加上两个字，就是百年，百年伊利。那么其实在西风东渐之后，西餐在清末就已经在北京粉墨登场了。民国期间东单一带也有专门卖面包的店铺，它不过当时是少数人的专利了。但是要说这个面包在北京来说真正走进普罗大众，可能应该是算是从伊利开始的吧，算吗？ 对， 应该是这么讲吧。 哦， 应该这么讲。 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形呢？ 伊利呢，应该是51年由上海迁经的企业。那么 1951年从上海迁过来的， 迁过来的。 最早应该是从上海成立的， 成立于上海，成立于上海。 嗯。 那么咱们就说迁经以后到北京的这个老百姓对伊利的一个评价和感受吧。 那么来了个洋玩意儿，是吧？ 我听一些前辈老辈人讲，我入场的时候一些老师傅讲，那么伊利在北京呢，应该是很有影响。 嗯， 那么小时候，我小时候有一些印象，吃的这个酸酸涩呀、话梅糖啊，是伊利的 大虾酥 啊，隐隐约约，哎，其实这糖很好吃。 嗯， 我说我小时候应该是60年代，那么入场以后听这些老师傅讲的，伊利当时的品种很全啊，面包、饼干，啊，糖果、巧克力，巧克力是在60年代以后啊生产出来的。那么当时的这个北京消费者对伊利的评价，那就是北京食品的一个代表。 嗯，其实伊利的历史很长了，1906年的时候，它就已经是这个创建了，当时在上海。 哎，这个过程是这样，1906年呢，一个英国商人叫詹姆斯尼尔，他是一个船员，在上海这个英租界建了这么一个面包店。先做了一个小店，食杂店，一点一点的就把这个店做起来了。做起来以后，他成立一个公司，叫伊利公司，也叫伊利洋行，啊，伊利洋行自己有一个英文名字叫詹姆斯尼尔， 嗯， 啊，他曾经在上个世纪1900几年，1911几年的时候，在这个巴拿马博览会上，巧克力。他生产的巧克力还获得了国际金奖。 哎呦，这个巴拿马国际金奖前些年大家是可很认可很追捧的哈。 嗯，那么从此呢，从那开始，那么这个企业逐渐是壮大，有面包、巧克力、饼干， 嗯， 啊，一点一点逐渐的这个丰富起来。那么曾经呢是在30几年的时候是在犹太人来接手啊，犹太人接手，到36年，犹太人回国，二战结束以后，是我们这个民族中国人来接手，倪嘉喜老先生他来接手，正式更名为叫伊利食品公司，那么50年代初啊，响应这个政府的号召，啊，由上海迁到北京，当时伊利历史档案还有这么一个记载，伊利迁到北京。批注这个现在来说工商营业执照，当年是政务院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来签注的，还有历史价值，还有历史价值。 嗯，那么我想问一下马总，现在伊利有多少的这个品种的这个产品呢？ 现在品种的话特别多，它分几大类。比如说面包类的就得有将近上百种，面包，然后糖果的话也得有几十种，包括糕点，包括熟食，包括巧克力， 熟食是最新，我们刚刚开始 对刚刚上市的， 这是新的哈，以前好像 听说的比较多的都是这个巧克力是吧？ 对，糖果巧克力， 哎， 品种很多 啊。微信网友林福说了，说那个我们一家一直都是吃这个伊利面包，别的品牌都不吃，特别的有这个怀旧感哈。尤其看到二位今天带来的这个维生素这面包，这个黄色打底的蜡纸上面有这个红的和粉的这个条，一看就是特别的有这个怀旧的感觉。那个时候谁春游秋游没有带过这个维生素的面包呢，是吧？那好东西啊，那个时候是。 城市文化范儿，探寻百年屹立的前世今生。英国商人詹姆斯·尼尔创办了屹立洋行，产品包括面包、饼干、糖果、巧克力等西式产品。1951年的时候，屹立迁到北京，时至今日，百年屹立已经是食品行业中著名的优秀老字号企业，享有面包王的美誉。 说到伊利，老北京真的是特别的有感情。我跟您说，我们这个平台上啊，好多朋友都纷纷的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怀起旧来了哈。秦瑟瑟说，我正在吃伊利的面包。然后呢，这个 Sunny Flower 说了，说前两天刚吃的维生素面包，松软好吃，吃多少年了，真好。香蕉老师也说，说我和孩子一起吃，特别的怀旧。这香蕉老师说，说我们家边上就有一个屹立百年的店，那天我看介绍冯小刚和他的电影，说到冯小刚导演最喜欢屹立巧克力，我立马就去买了，太好吃了，老味道棒棒的。CSH 说了，60年代维生素面包2.5毛，圆面包1毛，果子面包1.5毛，那个时候能吃上果子面包就很满足了。然后冰心 DBX 还给我们发了图，是牛奶朱古力的，他可能是急的那会儿的这个糖纸，有好几张都特别有意思。还有大家问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店的问题，一会儿我们再来问哈。我们先来说这个伊利的这个面包，因为刚才说到了现在的这个伊利的这个维生素这个面包有这个蜡纸包的，这个手工的就属于叫成本是比较高的，更多的现在推出的是塑料袋包装的，是吧？ 对。 但是呢，这个味道有没有变化呢？这么多年了， 有一定的区别，两种这个包装纸的有一定区别。一般我们认为呢，蜡纸呢它是透气，透气呢有利于这个面包跟这个空气当中呼吸，产品也是有呼吸的，这个味道呢会更纯正一些。塑料纸包装呢，因为它工作效率比较高，你像这个蜡纸，我们一分钟最快熟手一分钟也就包15个，那么机器包一分钟能达到100个。 这个效率大不一样， 效率大不一样。 那现在这个蜡纸的只能是在伊利的这个专卖店里， 专卖店里有。 说到这个店呢，这个我看一下啊，有好几位朋友问到这个店，比如说牡丹仙子，他说您好，主持人您好，他说我从来就没见过屹立的饼干，说超市只有面包，我在通州区哪能买到更多的品种啊。还有冰心 DBX 也说了，说想问一下二位，说百年屹立连锁店能否再增加一些，花园路的国安剧院有一个，但是离他还是有点远。 现在的话，从2011年开始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开了130多家连锁店了。开起来的话还是很好。消费者反应也非常好，特别是产品方面，就是更加能突出把伊利的产品奉献给消费者。里边的话有糕点、饼干、面包、熟食，还有北冰洋汽水很多，所以的话它在我们这店里边的话是都可以买得到的。 如果要觉得远怎么办呢？就比如说哪能找就近的店或者什么别的办法？ 一个是它可以在网上订购，也可以，也有。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基本上每个区县都有我们的百年屹立了，而且今年的话咱们还会开的更多一些。 我看商场里有些也有专柜是吧？ 专柜的话就是基本上大型超市里边全有伊利面包，只不过就是蜡纸包装的没有。 您知道每次我一看到百年屹立的店，后来我都不太敢进去了，每次进去都买多，就是眼大肚子小那种。进去一看，这也不错那也不错，觉得也都不太贵，一样买一点，然后就一大包，然后一直吃好长时间。 的确是消费者也有这种这个同样的这个感受 啊。这样我们来继续说屹立这个品牌哈。屹立，我看咱们这个网站上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口号，叫做先屹后立，薄立后屹。这个屹立的名字也是从这里来的是吗？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屹立的价值观的问题。做产品如同做人一样，先做品质，品质是第一的。 那么消费者能够钟爱你的产品，核心还是你的产品品质。 嗯， 啊，有强大的这个号召力。那么近百年来，伊利人始终遵循于这么一个价值观。那么有意思是，英商当年叫伊利洋行，那么国人把这个名字叫伊利食品公司。 嗯， 啊，都是出自于中国儒家这个文化和思想啊，先做人后做事。 嗯， 啊，那么品质第一，让利于消费者，我们把利看得很薄啊。如果消费者对你的产品不感兴趣，你从何谈利？是这样。 所以这个对于品质的这个把握和坚持是伊利 始 终在做的哈。哎呀，我们这儿真的是有好多伊利的铁杆粉丝哈。心宽体盘这位朋友，来，我们编辑把这图片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他有一个百年伊利的会员卡，这得买了多少能买成会员卡？ 这是连锁店的会员卡， 是吧？ 城市文化范儿，探寻百年伊利的前世今生。100多年前。英国商人詹姆士尼尔在上海创办了伊利洋行，产品包括面包、饼干、糖果、巧克力等。1951年的时候，伊利由上海迁到北京。50年代伊利面包进京后，成为了众人的早餐，深受大家喜爱。很多人小时候都吃过伊利的果料面包和维生素面包，虽然包装朴素却很好吃，因为口味正，收获了几代人的心。 三金罐巫婆大大说我经常会买2块钱的伊利红果面包或者5块钱的伊利果子面包，说那个年代谁春游秋游包里没有过伊利面包啊。不过我真的是因为觉得好吃，要是红果的馅料可以更多一点就更好了。我希望它涨价，有没有可能出个 plus 版，加大加料的那种？ 可以，完全可以 啊。其实现在大家更喜欢的是小一点的，好像 小一点， 尤其是这个蜡纸包的这个面包，我每次都嫌它大，老是用刀要切成2份或者3份，要不然吃不完。 是的，果子面包呢，我们今年也推出几款不同的这个风味儿，不同包装形式的。比如说前年出了一个精品果子面包，那相对块型是现有果子面包的大概一半多一点，维生素面包也是一样， 有小个 儿是在100克左右， 哦， 果子面包大概是130克吧。 嗯，网友呼噜闷声睡说，这伊利的维生素面包真的含维生素吗？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 是有药用价值吗？ 不是不是，这个面包我们讲讲它开发的历史啊，应该是在60年代初，中国的这个我们国内的物资相对来说比较匮乏， 嗯， 尤其是到这个春秋季冬季，蔬菜水果很少， 嗯， 那么当时伊利的老的工程技术人员尝试的把维生素符合维生素 B， 哦， 啊，当然它里头主要是 B2， 这不就是治疗口腔溃疡的吗？ 对对对对，非常，因为这个 B 族维生素是人体不能合成的， 嗯， 它主要来自于粗粮啊，蔬菜当中， 嗯， 啊，恰恰当年我们这个青的蔬菜和水果， 尤其冬天少， 啊，冬天少， 哎，嗯， 那么这个产品出来以后很受消费者欢迎， 嗯， 应该是60年代的初期这个产品的问世，那你到现在接近60几年的时间了， 哦， 啊，那么消费者对它评价是非常好的，啊，从我们每一个人的亲身体会。体验，我那会儿刚参加工作，有时候这个嘴角发炎啊， 嗯， 长这个口疮啊，老师傅说，哎，你吃一个维生素面包， 吃面包好了， 就能好了。 哦，这是很神奇的。 到现在的话，谁要口腔溃疡，我都给他推一个， 是吧？ 吃个面包吧， 啊，要吃一个这个维生素的面包， 对对对对， 所以它也是这个黄色维生素 B2， 就是那个黄色的片。 对对对对，它呢，这个维生素 B2 多说两句，很怕紫外线。 哦， 紫外线照射有10几分钟的立刻失去颜色， 哦， 会分解，嗯， 哦，所以这个就不能是透明的袋子， 哎，对 啊，得有颜色把它给罩住哈， 对对，避光。 那么刚才呢很多朋友说到的是伊利的面包，其实伊利的糕点啊，巧克力啊，也是大有来头哈。那么要是80年代提起巧克力哈，现在更多的就是那种纽扣形状的圆圆的，那个味道是相当的纯正好吃，但是呢其实里头很多是代可可脂，现在应该说按照这个 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要求的话，其实就是代可可脂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巧克力，是吧？ 嗯，对，在商品名称标注上要有特别的标注。 嗯，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伊利现在出的这个巧克力，就是像以前那种代可可脂的也有？ 还有 这种 也有，纯巧克力， 纯巧克力也有，是吧？ 对， 就是现在是有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刚才拿给我的这个威化巧克力，其实我看上面就已经很明确的注明代可可脂了。 对对对。 我就刚才我跟二位说起，说我当年刚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自己能掌管自己的伙食费，就买了一大包这个放在床头，我觉得好，特别好吃。那个时候就代可可脂也很好吃哈。 是的，是的。 啊，在那个年代，可能这种就是特别的受欢迎。所以现在就虽然你明明知道它可能。可能不算纯正的巧克力，但是你一吃到那个味道会就是回到当年的那个 很好吃 那种回忆当中，美好的回忆当中哈。 是 啊，伊利在巧克力方面其实也开发了很多品种， 也是不少的。 嗯， 因为我印象当中伊利的咱们国家的这个行业标准，巧克力的面包的饼干的行业标准都是伊利牵头起草，伊利牵头起 包括面包 面包。嗯，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创新恢复一些新的，像纯黑巧克力，纯黑无糖巧克力， 嗯， 在连锁店卖的是非常好。 对对， 也是适应现在大家这个口味的变化哈， 消费需求。 嗯，我们这儿新款体盘说了，老少三代都爱吃的伊利，吃的是一份怀旧，留恋那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非常感谢。 哎，然后小杭州也说，他说我们家门口新开了百年伊利的点儿，在劲松这儿买伊利食品更方便了，在这里也祝愿伊利越做越好。 感谢， 谢谢， 真的好多朋友在这里回应，出乎意料的热闹。微信网友暖心3265说，他说我最喜欢伊利的糖，酸三色、黄油球、话梅糖、大虾酥等等，大把大把的回忆。说现在还有吗？还能买到吗？ 还有， 还是原来那个味儿吗？ 连锁店都有的， 还是有的。 比过去做的更加精致。 哦，精致在哪儿呢？ 块形呢，我们变小一些。像黄油球过去很大，现在我们把它缩小了。啊，话梅酸涩都是一样。 嗯。 酥糖呢，大虾酥啊，包括这个几种吧，酥糖、 小孩酥 都有的。 嗯。秀在微信平台上说，自从吃了伊利的辣纸果料面包，别的品牌的面包都不爱吃了。现在要说北京这个街头的面包房和零食店也真的是非常多，比比皆是哈。嗯，而且价钱我看大部分都比伊利要贵。那么我们也想知道，就是面对这些挑战，咱们北京本地的伊利做了哪些这个产品的革新来应对这种现在的这种更多元化的这种需求和变化的。 这问题我们是这么理解啊，存在有它的合理性。那么伊利呢，要始终遵守和遵循于自己企业的价值观。 嗯。 啊，再一点呢，就是产品生存竞争一定要差异化。 嗯。 啊，要把自己的产品的特色特点做足，不能模仿他人。 嗯。 啊，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些人。啊，模仿我们，但是呢，我相信，广大的消费者， 嗯， 包括我们企业自身的企业价值观和理念，一定会让这些模仿者找着自己的差距的。 刚才说了，其实伊利原来生产的产品种类很多，糖果啊、饼干啊、巧克力等等，最多的时候有74个品种，我听说是吧？ 很多， 都不止了，可能这是某一个时段的，因为我们找的这 个74个，应该是74类。 74类是吧？那现在呢？现在刚才马总也说了，现在是按大类来分。 我们按大类来说，有面包类、 嗯、 糕点类、 嗯、 糖果、巧克力。唯独呢，我们这个饼干是在80年代初跟美国纳比斯克合资以后， 嗯， 我们自己的饼干就停掉了，没有再生产。 嗯， 那么我们也计划再把这个饼干的生产恢复起来 啊，要恢复起来。那么现在说伊利每个月也会再推新品种，刚才您二位一开始就说了，现在新推的品种是熟食是吗？ 面包新品应该是不少 哦。 面包新品近两年里边元气棒 啊、鲜酵母面包， 嗯， 还有我们推的一些这个欧式面包、软欧面包什么， 嗯， 最近很时髦的这个脏脏包 啊，你们这也有啊，这么快啊， 在我们店里都有 脏脏包，现在都有了， 有 现在这可不好买了 啊， 当然这是面包这一类的、 啊、嗯， 那么熟食是伊利历史上没有的，我们为了配合连锁店， 嗯， 对这个销售需要， 嗯， 啊，有很多北京的消费者喜欢吃这个熟食制品， 是， 我们增加这个项目。 现在熟食是有些什么样的品种？ 熟食很多了，那太多了、嗯，酱卤类的，还有这个西式的， 对 啊， 熏酱类、 啊， 很多种， 对对对、 不是，我是说，比如说有猪、牛、鸡这种是吧？ 目前主要是 对对对都有 啊，对、 嗯，牛肉、猪肉 啊， 鸡，然后还有什么鸡肝、 啊、 猪肝什么都有。 去一趟这店里头就是 全买了 全买了 城市文化范儿，探寻百年屹立的前世今生。屹立的面包一直是很多京城老顾客津津乐道的美食，他所用的果脯也都是工作人员精心挑选的精品果脯原料。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老字号新江湖，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一清食品集团公司的李琦总经理和北京伊利食品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的马春英总经理，带我们一起探寻百年伊利的前世今生。今天这个伊利来我们直播间做客，真的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掀起了一股怀旧的热潮哈。红十字说了，伊利太有名了，我喜欢吃维生素面包，外地广西的亲戚也特别喜欢，每次来北京外甥女儿都要买维生素面包，祝愿伊利红红火火，生意兴隆。 谢谢。 还有一位叫洪生的朋友，他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刚才调出来给二位看了哈。他说这是伊利食品厂在1979年发给学工学生的笔记本，有纪念意义吧？ 太有感觉。 马总您那年进的厂是吧？ 对对对，79年。 李总是那年进的厂。 我也是79。 也是79年哈。 但是当年我是进厂工作，不像他这位这么幸运 啊， 能有这个纪念本， 学工的纪念本。你看他下面还写着1979年10月30号，你的那日期。 10月30号 啊，都进厂了， 特别的有意义哈。 对， 那么说到这个伊利呢，真的是勾起了大家很多的这个回忆。一方面呢，大家是想去这个伊利的这个连锁的这个专卖店哈，买这些东西，当然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对于它的这个有一份怀旧，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么多年来伊利一直对于这个品质的坚持。 对 啊，让大家一直这么多年以来都就是对它的情感都没有变，也有没有变的理由，是吧？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这个咱们这个一星集团的这个负责人来做客哈，这个也说到了，说伊利现在为了发展这个工业旅游，还专门成立了一家子公司， 对， 是百年 伊利北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所以这个伊利，这老字号哈，在闯新江湖的过程当中，在很多领域做了探索。这个旅游公司就是去厂区旅游吗？ 它是这样，我们把伊利和北边啊，两个品牌都有它很深厚的文化价值，整理在一起呢，然后再把我们生产区域，尤其是现在城里人、年轻人、小朋友们很少能够感受到工业化生产的场景啊，更甭说这个食品工业，这个生产现场。那因此呢，我们把它认为是一个资源啊，拿出来，把我们厂区呢进行认真的修缮啊，适合这个旅游接待。那么 DIY 参观人数呢，这些年来说年年都在增长，17年刚刚过去，17年大概有10几万人啊，是北京市教委包括几个区县的教育实训基地。那么 DIY 这个亲子活动很受小朋友们的喜欢，学校幼儿园的喜欢， 是可以组织孩子们去，也可以家长带孩子， 然后学校可以组织去，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党政工团的组织一些活动也放在我们这儿。 微信网友张益达说 DIY 面包巧克力的旅游多少人能成行，怎么参加呀？做好的面包巧克力我能拿回来吗？ 很随意的，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这需要怎么报名啊？ 打我们的电话，登录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多种方式都可以，包括我们的网站，随时去都可以。 没有人数的这个要求？ 没有。 哦，那自己做的面包巧克力能 完全都可以带走？ 啊，这个是收费的是吗？ 啊，对，适当的收 费，有一些这个成本的费用是吧？ 有一些成本费用。 啊，好，那么说到这个伊利的这个巧克力啊，刚才我们冰心 DBX 发了好几张那牛奶巧克力的图片，然后二位立刻就拿出了这个牛奶巧克力，又拿了一块到我的这个跟前，哎呦，看得我直播间又不能吃东西，我这摆了一堆吃的，只能是眼馋了哈。这牛奶巧克力就它就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是吧？ 这是纯可可的， 纯可可巧克力。所以我现在跟前有放的有威化巧克力，还有那个纽扣巧克力，然后还有这个牛奶巧克力。 城市文化范儿，探寻百年伊利的前世今生。伊利的面包一直是很多京城老顾客津津乐道的美食，它所用的果脯全部采用太行山脉最优质的苹果制成，同时每年企业都派人去生产地生产厂家实地考察，现场把关，达不到采购标准立刻停止采购。 作为老字号，伊利面包使用专用面包粉，掺适量的玉米淀粉、大豆粉，添加植物油、砂糖、硫酸钙等原料揉合的面团，内添葡萄干、杏干、瓜条、青梅干、核桃仁等果脯果仁烤制而成，有一种非常特别的面粉香的味道。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伊利哈，嗯，其实除了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些这个特色以外呢，刚才也说了，这几年伊利一直也在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店面争取开到更多的地方，开到这个百姓的身边哈，甚至是为了方便很多朋友，还特意开到了一些远郊区县。 对， 刚才我听马总说，现在是有150多家店面是吧？ 130多家。 哦，130多家，都。未来有一些什么样计划，比如说开到哪里呀、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特色的服务啊之类的呢？ 就是可以开门店的地方我们都要去开啊、就是现在选址特别难啊、选址特别难，所以的话就是只要有合适的地方咱们就会开，而且在产品方面也是主要是为了便民，然后这个让消费者买到更实惠、更健康更美味的食品啊，然后伊利也是这样，把原有的好的产品，家喻户晓的产品能恢复全给恢复，是这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一些新的产品，是这样的， 会看到。 我们计划呢，在未来的3-5年之内，北京区域，不少于300家，啊，不少于300家，也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啊，为老字号有责任有担当，为这个社区百姓提供更便利的这个商品服务。以后我们会把这个蔬菜啊，老百姓每日生活必不可或缺的一些商品，特定的一些商品融入进来。 那等于是变成了一个便民的超市了哈。 有伊利特色的一个便民店。 对， 哎，说到这个工业旅游，刚才说能带孩子去玩，还有一些乐园有特色的。 哎，我们新建了一个儿童乐园，新建了一个儿童乐园 啊， 那么也很有意思啊，做的很有意思。 是用北冰洋的那个 伊利北冰洋 名字建的哈？ 对，伊利北冰洋文化乐园吧？文化乐园 混合体。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在这个乐园的旁边，我们建了一个餐厅。这个餐厅呢，是想把过去历史上伊利有一个伊利快餐，创新恢复起来。 啊，还有个伊利快餐啊，我都不知道。 对，西单荣馅胡同，过去有一个中国第一家快餐厅。啊，你看看我们伊利，对，伊利历史上有几个第一啊，有几个第一，其中就包括这个快餐厅，是中国第一家快餐厅。当年这个快餐店在这个国际上都有一定影响啊，美国之音呢、包括美联社对他都非常关注的。84年的时候， 那会儿这快餐厅都也 西单荣馅儿， 也是卖份儿饭什么的吗？面 条？你比方说汉堡包、三明治， 那会儿就有， 对，那会儿就有了 双煎蛋。我曾经就在快餐厅当过1年的厨师长。 真的呀，现在也要想恢复是吧？ 对对对对。 哦，这个就如果能去这个厂区旅游的话， 就会有的， 就会有的。但是现在还没有。 那么我们想在春节之后吧。 现在正建着呢。 正在这个细节在完善当中。 哦。 一定会给大家耳目一新的一些感觉。包括。西式简餐、意大利餐的，包括这个什么瑞士奶酪火锅，我们特别推出一个用传统的方式木炭来烤这个面包。 木炭烤面包。 木炭来烤这个面包、 哦， 这个面包会更有味道。 哦，哎，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如果去咱们这个伊利的这个厂区工业旅游的话，就是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大概要多长时间能玩完呢？对大家来说就玩一趟。 一般来说的话，2个小时。以上吧，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参观路线，对伊利、对北冰洋的历史有一个了解，啊，厂区有一些互动的内容，将来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文化乐园要开放的话，那个恐怕待的时间会更长，那么目前来说，有面包的生产线，有饮料的生产线，还有一些厂区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设施， 然后自己做的话就会慢一点是吗？ 自己做大概得需要 做面包得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吧。 哦。 做巧克力也差不多这个时间。 哎，那做完了就能烤出来吗？ 我们师傅给烤。我们师傅给烤。我们可以现场 DIY 做面包、饼干、手工，还有彩绘饼干。 嗯。 巧克力，还有蛋糕。 嗯， 月饼 啊，小学生啊，小朋友们要是过这个生日、 啊、 生日派对， 嗯， 他可以几个人动手共同做一个蛋糕、 啊、 很有意思、 啊、 包括现在一些这个马卡龙啊，手工做的一些月饼啊，啊等等等等。 嗯，所以说屹立这样的一个百年老字号，在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其实也在不断的创新，在焕发出这个这个新 的 生命力哈， 与时俱进吧。 啊，未来还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未来，那么一个是把屹立历史上这些名优产品，我们给它恢复出来啊，重新恢复出来。 比如说，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产品现在正在研发？ 比如说饼干，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饼干 啊， 包括屹立的快餐， 嗯， 啊，包括屹立快餐，还有呢，再有现在这个消费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些食品产品。 嗯，新冠体盘还说建议多开发一些以山楂为原料的小食品，助消化和降血脂的有利于健康的小吃。 好，我们现在正在研发， 受欢迎。 采购这个山里红，自己在熬制这个山楂糕，金糕。 哦、 啊，这个不久就会在我们连锁店里来卖的。 嗯。这是下一步的这个打算哈啊、 哦，因为现在好多老的产品啊，味道好多都变了，所以的话，咱们公司呢就是想把一些纯正的口味啊，那些好的产品，这个重新给它恢复了，做的这个正宗一些， 嗯， 这样。 但是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它还也是有一个矛盾，就比如说岁数大人他可能会怀念那个老的东西的味道，但是年轻人他又喜欢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口味， 嗯、 就是他又愿意就跟上时代的这个潮流哈，在这方面怎么调和？就这种老的东西，它到底口味是要变还是不要变呢？ 老的东西呢，我们要看它的这个产品的品质机理是什么， 嗯 啊，纯正的、天然的、回归自然的，我觉得它永远有市场。 嗯 啊，你比如说像屹立面包，完全是依靠自身的特点发酵，长时间的发酵， 嗯， 尽量回避不用一些香精物质，不用一些过多的改良剂，这样做出这个产品，它面包的味道很重的， 嗯， 很浓郁的，啊，不是靠香精能够调出来的， 麦香味浓， 对， 真正的麦香味， 焙烤香味非常丰富， 嗯， 而这类产品呢。不管是年老人、年轻人，都一定会喜欢它。 嗯， 我接触很多年轻人，他过去没有吃过屹立面包，自打吃了以后呢，哎，他觉得好吃，与众不同，很朴实。 追求食材本真的味道， 对， 所以香蕉老师在这儿说，他说与时俱进啊，屹立真牛，一定要去品尝一下。 谢谢。 城市文化范儿，探寻百年屹立的前世今生。屹立面包采用的仍是传统的二次发酵法，酵母用量少，第一次发酵要4个小时，第二次要1到2个小时。虽然二次发酵费时费力投入大，但是能更好地将面粉中独特的风味表达出来，并且营养的吸收率也会更高。 屹立100年了，一个恒久而荣耀的名字。也许百年前英国商人詹姆斯尼尔没有想到这个品牌会给这么多人哈、啊、带来最初的回忆和难忘的口味，它秉承先屹后立的宗旨，历代相承服务百姓，它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它的人物事件和这个屹文的积淀，也是这个传承了传统的文化和这个百姓的情缘。今天也非常感谢李总和马总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屹立的故事，还有他现在这个新的这种焕发出的这个生命力，也让我们非常的这个感慨哈。即便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老字号，其实也在不断的与时俱进，给大家带来新的这个感受。好，感谢你们，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还是又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北京的演出市场上刮起了一阵恐龙风暴， 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在国家体育馆热演。这一部演出中集结了8项世界科技上的记录。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跟大家一起探寻演出中的科技密码。 还记得你在我送给你的表现，此刻我眼前出现了未来的画面，总有一天会对青春说再见，总有一天也会告别这张纯真的脸，那些旧的画面就让它全部留给昨天，我们要学会改变，当我们起床的时候，青春的梦开青葱的时光像人无形的就走到了尽头，如果这条街会想到什么，我想只要有你陪在身边就已经足够，当我们启程的时候，青春的梦开始成熟，我期待某一天你会从身旁牵着我的手，给我做最爱吃的面包奶油，原来这就是幸福感受。还记得你在梦里面，让周围所有的味道都很甜，想出现的世界，想出现的地能否在下一秒遇见，睁开眼，青春的光线仿佛在告诉我将会是秋天，你最爱吃的甜点，我为你精挑细选，只想要亲手加速送到你的面前，挥手说声再见，背着书包的的痕迹都在上面，而有时候人想不能只停留在初恋，未来更多新鲜，下个季节到来之前，从现在开始改变，当我们起床的时候，青春的梦开始成熟，青葱的时光悄然无息的就走到了尽头，如果这条街会想到什么，只要有你陪在身边就已经足够，当我们启程的时候，青春的梦开始成熟，我期待某一天你会从身旁牵着我的手，给我做最爱吃的面包奶油，原来这就是幸福感受。 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 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 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你的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我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呀，看着只虚愁，女人如花花似一朵长在我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孤芳自赏最心痛。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只盼我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我是你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